到了夜晚，船已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陆地上。他看见门徒们艰苦地在摇橹，他们正遇着逆风。约夜间四更时分，耶稣步行海面，朝着他们走来，有意越过他们。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，以为是个妖怪，就都惊叫起来：“ 啊，挂的鬼啊！” 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，所以都惊慌不已：“ 啊，挂的鬼啊！” 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，向他们说：“ 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 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 免惊，免惊，免惊。” 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停止了。他们心中愈发惊奇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，他们的心还是迟钝。